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，三八妇女节特别版。 直到看着你的皱纹。

心上某一个地方，总有个记忆会不散。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，总有着最深的思量。世间万千的变幻，爱把有情的人分若知道灵犀的方向，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。诚意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温暖他心房。看透了人间聚散，能不能多点快片段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守护他身旁。若有一天能重逢，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。 是那忍住了激动的灵魂。

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。 重遇那天去 慰问警方。 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真真。